你说的是老鼠的鼠吗？ 啊，对，老鼠的鼠，它长得有点像老鼠的脑袋。 老鼠不会飞吗？ 是，但是它的爪子、它的手，哎，跟它的脚中间有两层薄薄的这种像薄膜、像皮。然后，当它从一棵树的最高处咻一跳，然后它就 大森林里还有这种鼠啊？ 对，好像叫什么飞鼠还是叫 飞鼠？ 嗯， 天哪，唐耳朵，要是你也能像那个飞鼠一样，从你的爪子，从你的脚中间 啊， 长出一个翅膀来。 对对对，我也想当飞兔。 那我不就每天不用送你去上学了吗？ 哎，好啊， 你就直接飞到学校不就可以了吗？ 滑翔过去。 要不然我们到大森里找找，看那个耗子、那个老鼠是怎么长出翅膀来的？ 是飞鼠，飞鼠。 啊，看那个飞鼠是怎么长出翅膀来的，好不好？ 走， 走。 什么声音？ 好像是狼。 嗯，我是过来找飞鼠了。我是过来找飞鼠的，不是找狼的，小姐姐。 唐耳朵，我决定了，你自己留下找飞鼠吧，我要赶紧回家了。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安妮特·鲁道夫，是由耿春波翻译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老虎当医生。小老虎点点这天跟朋友们说好了要一起玩看病的游戏。小老虎点点扮演医生，其他小动物都扮演病人。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医生的诊所，包括点点自己做的药，这可是独家配方的小熊糖浆。小老虎点点在门口贴好告示，上面写着：点点医生，全科，出诊时间今天。不一会儿，小伙伴们都已经到了，他们给自己化了妆，做了准备。哦，看上去好像真的病了。小熊捂着肚子很难受的样子，小猪的鼻子上布满了点点，小青蛙咳嗽得很厉害，小象的鼻子特别红。小老虎点点赶紧挽起袖子，架上眼镜。可怜的小动物们需要马上治疗。首先，点点医生叫小青蛙进来开始检查。他对小青蛙说： 张嘴。 他小心地把小木片伸进小青蛙的大嘴巴深处，对他说： 现在你说啊啊。 小青蛙一张嘴就叫了起来： 呱呱呱呱。 点点吃惊地看着他的嗓子眼儿， 哦，里面都红了。 小青蛙咧着嘴咕哝了一句： 呱，是水果糖。哦，接下来 点点用听诊器仔细听了听小青蛙的后背和前胸，整个过程中小青蛙一直都在咳嗽。 呱呱。 最后点点说： 没事没事，不厉害。 他先给小青蛙围上了泰迪熊围巾，接着又喂了他一勺点点自制的小熊糖浆。点点说： 好了，马上见效，你很快就会康复的。 接着点点对诊所外面喊： 下一位请进。 接下来进来的是小熊。 小老虎问：你哪儿不舒服？小熊哼哼着：我吃多了，好难受。 颠颠吃惊地问，你什么东西吃多了？ 小熊说， 蜂蜜，现在肚子里叽咕叽里咕噜叽里咕噜。 颠颠说， 好吧，让我看看你的肚子，躺到床上去。 小熊躺在床上，颠颠仔细地摸了摸小熊的肚子， 很快就会好的。 他一边说，一边给小熊倒了一杯热水和一大勺自制的药，小熊糖浆。 但是小熊讨厌吃药，他歪着头不想吃。点点命令道， 药是必须吃的，快快快喝了它。 小熊嘟囔着吞下了那勺糖浆。 那好吧。 我还想再来点，真是太好吃了。 可点点却说， 不行，多了没有，药可不能多吃。好了，你可以出去了，下一位请进。 接下来进来的是小猪，它的鼻子上全都是红色斑点。点点医生仔细检查了红色斑点的周围，点点还想了解的更多一点。他说， 看上去是猪天花，你的尾巴上有吗？ 小猪点了点头。小老虎还仔细地检查了小猪的耳朵后面和后背，并且问， 痒痒吗？ 小猪哼哼着， 痒，特别痒。 原来他是把干了的水彩胡乱地画在了皮肤上，假装这些斑点。点点安慰小猪说， 别担心，很快就会好的。 他还在小猪的鼻子上撒了些药粉。 好了，下一位请进。 小猪吃惊地问， 怎么，我不需要吃药吗？ 点点想， 其实不太需要，不过对你也没有坏处。 他说着也给小猪喂了一勺小熊糖浆。随后点点医生喊， 下一位请进。 这回进来的是小象。点点问， 你怎么了？ 小象把长长的鼻子直接伸向了那瓶小熊糖浆。 开点药吧，不然我的鼻子就没法干活了。 点点紧紧地抓住糖浆说， 停停，这可不行，你伤风了，你得先量一下体温。 点点给小象用了体温计，等了几分钟，他看了看温度说， 哇，40度，我想你需要打一针。 可是小象却说， 我还是想吃点药。 他扑通一声直接倒在了地上，旁边的小青蛙惊叫起来， 哇，他是晕过去了吗？ 点点很清楚这位病人想要的是什么。 不可能，让我来。 他小心翼翼地拧开那瓶小熊糖浆，往小象张开的嘴里灌了点小熊糖浆。果然，没过多久，小象就睁开了眼睛，心满意足地说， 好喝，现在你可以给我打针了。 点点递给小象一块毛巾，擦擦鼻子，把鼻子上的红颜料擦掉，然后举起了注射器。他刚要给小象打针，突然小兔子冲了进来，他左边的耳朵高高的竖起，可右边的耳朵却向下耷拉着。点点连忙喊， 不好，急诊急诊。 他已经把小象要打针的事情完全抛在脑袋后面了。他仔细地检查了小兔子的耳朵，刚刚把右耳朵扶直起来， 小兔子就大叫一声：“ 哎呀！” 点点严肃地说：“ 肯定是骨折了，必须加上夹板，两个星期以后就会好的。”小兔子觉得有些意外：“ 啊，我以为我只是身体有点虚弱。” 首先，点点医生给小兔子吃了一勺小熊糖浆药，随后用两只木棍夹住了小兔子的耳朵。小熊帮他扶直甲板中间的耳朵，保持不动。点点就小心地用长长的绷带，其实是一卷卫生纸，一下一下地缠上了小兔子的耳朵，现在再用胶布固定好。小老虎拿起剪刀剪胶布，咔嚓一下剪在了手指头上，剪伤了自己。点点差点疼哭了。 哎呦，好疼！ 大大的泪珠从他鼻子旁边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小青蛙呱呱直叫：“ 呱！哎呀喂，出血了！” 小兔子叫了起来：“ 是急诊，急诊！” 他转过身，从点点医生的药箱里取出来一大块创可贴。小青蛙安慰道：“ 呱，不要紧，别担心。” 他从小象那儿拿来了毛巾，给点点擦眼泪。小象呼哧呼哧地说：“ 吹吹气儿也管用。” 他用长鼻子吹着小老虎的手指头。小猪安抚着小老虎：“ 我马上就会好的，别担心。” 小熊拿起那瓶糖浆，喂了一勺给小老虎，严肃地说：“ 得吃药了。” 点点扑哧的一声笑了。 好了好了，明天我们还是玩印第安人的游戏吧，那个游戏可是一点都不疼。 这个家伙就是爱吃东西啊，为什么吃那么多他都不变胖呢？ 卡尔多，我发现苹果真的是很好吃的水果。你不想试试吗？ 不想。 可是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每天吃一个苹果，医生就会远离我。每天吃一个苹果，医生就会远离我。 哦，那医生都去哪儿了呢？ 医生就 回家了， 给我看病了。 那给谁看病了？ 给 不吃苹果的人看病。 对呀，所以说每天吃个苹果，身体就会更健康啊。 那卖苹果的、种苹果的、买苹果的那些人的周围，是不是就没有医生了？我又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医生自己吃苹果吗？ 医生自己吃苹果？ 那他怎么自己离开自己呀？ 这个嘛， 你继续吃吧。 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放假在家一直不停地吃零食，爸爸非常担心他吃得太多，于是就有些吓唬他地说：“呱呱，别吃了啊，再吃下去我告诉你，肚子会爆炸的。”呱呱一边继续吃一边对爸爸说：“ 没关系，我吃的时候你可以躲开。 呱呱的爸爸很健忘，有一天爸爸出去遛狗，出去了半个小时以后又回来了。呱呱问爸爸说， 爸爸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爸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忘记带狗出去了。这个事儿被呱呱嘲笑了很久。最近一段时间，老师对呱呱的妈妈说，呱呱和同桌老是出现聊天现象。之后呢，老师把呱呱的位置调到了墙边。晚上妈妈就问呱呱，宝贝，你现在上课同桌是谁呀？为什么你老和他说话呀？呱呱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我的同桌是强。 妈妈气坏了，强？强？哎呦喂，还叫得那么亲热啊，可见你们两个聊天聊得有多热闹了，是吗？他叫什么名字？告诉我全名。 他的全名叫墙壁。 有一天，妈妈和呱呱在逛街，在一个不起眼的商店的门口，正在搞一个促销活动，上面写着抽奖活动。其实妈妈早就知道，很多的商家是打着促销的旗号，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优惠。呱呱的妈妈没有经得住诱惑，买了一份化妆品。在商店的门口正在举行抽奖活动，在一个大箱里边，大家可以随便的抽，一等奖是笔记本电脑。这个奖品可真是诱惑力很强啊。于是呱呱的妈妈上去就抽了一个，结果哎呦喂，还真抽中了，是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呱呱的妈妈眼前一亮，这一定就是那个笔记本电脑了。可是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装着一个苹果，一副扑克牌，一个印刷版笔记本。呱呱非常感慨地对妈妈说， 妈妈，这不是骗人吗？这哪里是苹果牌笔记本，这应该是苹果顿号牌顿号笔记本。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江西省会昌县太阳花艺术幼儿园的黄子涵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数瓜。 西瓜圆，丝瓜长，黄瓜有刺，南瓜光，苦瓜青青，味道苦，甜瓜好吃，喷喷香。玉兰瓜儿白胖胖，黄金瓜色金黄黄，大瓜肉紫儿多，冬瓜脸上抹白霜。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数瓜。西瓜圆，丝瓜长，黄瓜有刺儿，南瓜光，苦瓜青青味道苦，甜瓜好吃喷喷香。玉兰瓜儿白胖胖，黄金瓜色金黄黄，大瓜肉籽儿多，冬瓜脸上抹白霜。